用这些一般后来十方的这个麻黄的代替品啊，其实往往会遇到一个临床上我们常会看到的结果，就是你吃了这些十方的感冒药，这感冒呢好像吃一点又好一点，然后呢也不觉得好得很透，然后到最后吃了五六天七八天终于感冒结束了，然后你也不知道是这个药医好的还是感冒自己好的，就是打不干净。那在经方里面用麻黄的这一类的药，甚至桂枝汤都有这类的效果，它的好处就是它啊，如果这个邪气不完全经过排汗发干净的话，它剩下的邪气就会从排尿发掉，就是不汗解的部分就尿解，所以邪气去除的比较快。那相反你用那些比较单向作用的这些十方的代替药啊，有的时候感冒就没有办法打得那么干净啊，这就是一个比较赞同用经方的角度可能会讲的一个说法了。那这个麻黄这药啊，至于我们刚刚讲到神农本草经最后有那个破身兼积聚的这个效果，那像我们介绍过的洋河汤，它本身的主治就有在治乳房肿瘤了嘛，所以已经中国人是有在用麻黄在治疗这一类的疾病了，所以这些地方就是将来说不定有在往这个方向去开发的可能性。那这个一般的这个用化学成分来说麻黄的研究，就是说麻黄能够发汗啦、平喘啦、利尿啦，可是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是比较单薄的。那我刚刚讲比较多的层面，就是希望同学能够比较完整的正视这味药在身体里面怎么运行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在用它的时候会多几分把握。那至于我们讲义上面有一篇文章啊，同学先不用看，我跟同学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就同学知道一下，就是李可写的那一篇啊，关于这个续命汤的文章。这是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很多古方啊，到后来我们都不敢用，尤其是西医传进来之后更不敢用。像代表性的就是我们都会说麻黄吃了之后会提高我们的血压，对不对？那如果这个病人是已经爆血管的人，已经脑溢血的人，你还敢给他吃麻黄吗？你会觉得说暴上加暴，对不对？吓死人了。可是呢李可他就这个大陆这位很擅长用这个经方猛药的老中医呢，他就拿出临床的证明告诉我们说，比如说像中国古时候在古方的世界有几个治中风的方剂，比如说大小续命汤，那里面就是很像是麻黄汤、葛根汤、桂枝汤那个结构，就是有麻桂的哦，有麻黄的。那我们都说脑溢血这个吃了麻黄暴上加暴，所以没有人敢在脑溢血这个病上面用这个中国最经典的古方。其实在古方经方的世界，就是续命汤是标准的治疗中风的药啊。那现在大陆台湾都用的很少，美国有个叫倪海厦的先生很会用啊，就是就吃了以后病人都吓死了，就已经中风了，吃了之后满脸通红还冒一身大汗，就是很恐怖啊。但是呢李可呢他在临床上就说用了这个续命汤，他第一个例子是讲说有一个人他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神经什么网膜什么出血造成眼睛瞎掉，可是呢他就看准了我们中医说什么如果是忽然人瞎掉或者聋掉，那都是有寒气，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来通这个九窍，所以吃了之后就反而好了，就是跟西医的那个论点是很冲突的。那后来就是讲到这个续命汤这类麻黄剂治中风，结果呢发现吃下去之后呢，不但那个中风的这个脑溢血的人呢这个淤血散掉被吸收，而且脑压的那个水肿还降低，所以就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就是觉得说原来古方的世界那个理论是那个逻辑是对的。但是相反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受限于西医的这些观点，反而变成很多重要的古方被封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因为我们现在也还没有教到中风，所以这个实际上的操作同学也不用太努力学习，但是至少 我觉得这样的一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希望，就让我们看到说原来古方有这么大的力道，可以把中风后遗症处理得这么好。那这是我们现在学中医的人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不晓得或者是不敢承认啊。那我们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教这个第三条的葛根黄芩黄连汤啊。葛根，这个桂林本叫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啊。那这个葛根芩连汤呢，它的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呢？他说太阳病桂枝症，一反下肢，力碎不止，脉促者热胃结也，喘而汗出者啊，葛根黄连黄芩甘草汤主之，这样一条。那这个汤剂啊，如果单独来看，这条目真的有很多字都可以删掉，因为我们临床如果专门是要抓这个汤剂的主症呢，其实抓起来很轻松了，就是问大便，你的拉肚子啊，大便会不会臭臭黏黏的啊？那会不会烫屁股？那都会。那会不会肚子绞痛？不会啊，那就开了。就是我们临床上大家就问这些问题就可以开了。那可是呢？它在这个条文上面其实它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啊，就是在跟别的条文做对比的时候，张仲景这样写是蛮好的。那首先他说太阳病桂枝症，一反下肢，那完整的一套桂枝汤症是什么样子，同学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对不对？那这个病在表就不能够用下法，对不对？用了下法这个邪气就会内陷了，所以当你在得桂枝汤症的时候，你家里的人说来补充维他命 C， 要给你灌这个冰冷的果汁啊，可能就会变葛根芩连汤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啊，要遇到葛根芩连汤症的时候啊，是不是一定要感冒之后桂枝汤症误被下过呢？其实不是的，我们临床上面要得到葛根芩连汤症非常容易啊，说不定同学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我们去一个餐厅吃饭，然后呢他的冷气有点偏强，可是因为别的客人都很优雅的在吃饭，你也不好意思他关小，然后你就背对着风，然后就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然后就觉得你的后脑后背开始越来越凉越来越凉，然后等到你这顿饭吃到快要完的时候，忽然觉得好像肚子怪怪的了，然后忽然觉得不但肚子怪怪的，而且开始呼吸急促起来，然后身上开始有汗粒开始冒出来，然后就要冲到厕所去拉肚子了。那这个东西其实葛根芩连汤最容易发生的状况是像这个样子。那当它发生之后呢，如果是不懂经方派中医的人，就会到西医院去挂急诊，说到西医就会说你是急性肠胃炎啊。那其实呢，葛根芩连汤症的病机啊，从我们最常得它的这个过程来看待，你就会知道它的病机是十分之形而上的，就是不是我们一般说哪里发炎或者是什么，它如果要用气化的形而上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就像曹英甫先生讲的，我觉得他讲的这样很有道理。他说我们的身体嘛，本来我们说肾阳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无形的水气蒸动了，它就会从我们的这个后背上来，经过后脑勺到头顶下来，然后滋变成，然后经过后脑勺的时候，因为我们后脑勺有风池风府穴的开口，所以这个热水之气就会被冷却成冷水之气，然后在你的头上呢结成雨云，然后开始落雨，对不对？然后就下降这个能够扑灭你五脏的这个火焰的雨，可以让你身体都维持青春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如果你的这个风池风府的这个冷却用的这个冷气啊，不停的灌进来，比如说餐厅帮你开了很强的冷气，不停的灌不停的灌，最后把这个水气要上来路子都塞到，把水气打断了，于是呢这个后脑勺塞饱的冷气啊，这个水气就上不到头上来，就还没有过，没有过脖子呢就被打下来了。那这个还没有过脖子就被打下来的水气，它还是热水气哦。那过了头顶的冷水气可以很安稳的滋润你的内脏，那过还没有过脖子的这个热水之气就被挡下来的时候，就怎么样， 就是海水倒灌一样，就热水就灌下来。那这个无形的身体的这个水气发生这个变化，在你有形的身体会作用在哪里呢？就是你的这个你的手太阳小肠，你的小肠就不吸水了，就是无形的身体影响有形的身体。然后当你小肠忽然不吸水了，那我们说小肠的温度是永恒的42度，对不对？跟心脏一样是热的。那里面的热水本来是小肠负责吸掉的，就小肠不吸了，那不吸的热水就流到大肠去，然后大肠就忽然被一堆热水冲进来，然后就吓一大跳，然后开始拉肚子。那这个他说这个脉促者热未解，宋本是写脉促者表未解。那其实促脉跟表证其实没有那么多直接关系，对不对？你说脉浮者表未解还好一点，当然你不能说葛根咸汤一点表证都没有，因为张仲景写说桂枝汤证一反下之，其实很有道理。因为葛根咸连汤的发生跟桂枝汤证的发生往往就在那一线之间，就是如果你在桂枝汤证的情况下，你的后脑勺再多受一点冷气的话，就啪就变成葛根咸连汤了，它就是一个桂枝汤证掉下来的状况。所以呢，那这个脉促呢，我是觉得照桂林本啊，就是它是有热的。那因为流到大肠的那个水都是热的，都是烫的，这个水就是42度，其实蛮热的。如果你去那个去泡那个有放温度计的那个温泉澡堂，就知道42度还蛮热的。那这个那个水经过大肠哦，其实这个身体感是很好玩的。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医的学习者哦，肺跟大肠相表里这件事情哦，是一个生活中随时可以经验的事情。就是你吃药怎么样治肺就知道大肠，就好比说有人得痔疮，我就说那你就吃麻杏甘石汤好了，麻杏甘石汤是治肺热的嘛，对不对？他吃着吃着那痔疮也就消炎了，就是这种治肺就治大肠，这种经方这样的有借来借去用，这是常常有的。那这个麻杏甘石汤是一个肺有燥热，有邪气跟燥热淤结在肺里面的状况。那麻杏甘石汤的主症呢，就是汗出而喘，也就是肺里面有热的时候，这个人多多少少会出汗，可是他那个热邪是直接逼在肺里面，他就会而喘。我们说而这个字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往往是标示重点用的，所以麻杏甘石汤证是汗出而喘，以喘当做一个比较重要的辨证点。那相对来讲呢，有一堆热水灌在大肠里面，这个肺跟大肠相表里的关系就会呈现出类似的症状。所以这个葛根咸连汤它的主症写喘而汗出，就是大肠里面塞到热水，那个肺一定会有感觉，所以会觉得好像呼吸变得比较浅一点。然后呢，因为有热，所以身体会有汗出的感觉。所以在张仲景，我们说《伤寒论》有多少个方式治到喘的，是竟然这个拉肚子的葛根咸连汤也算是其中一个。当然喘不是主症，这个喘跟汗出是可能有可能没有的兼症。但是呢，同学你看啊，如果前面一条太阳阳明合并自下利要用葛根汤，对不对？那这一条它标示它有这个脉促、汗出还有喘，那你就不太容易把这两种病搞混了嘛，对不对？在学习上面还是有一点帮助的。那所以临床上面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大便是臭的、烫的而不痛的。因为如果会绞痛的话，那个是阳明跟少阳合并的这个黄芩汤了啊，那是另外一个汤证。那但是呢，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只是这样的话，那葛根咸连汤就很好用啊。那如果你是用科学中药的话，它效果是非常戏剧化的，就你吃一公克就一公克的效果，就你会觉得哎越来越不拉了，就很清楚。那它的方剂呢，葛根我们说葛根一个单位是用4两，对不对？这边它葛根就用到半斤之多，那半斤就是两个单位的葛根，葛根加葛根汤啊。那这葛根加葛根，你可以想象，既然在无形的身体在论这个病机是水气砸下来，对不对？那你就用一份的葛根去把砸下的水把它拉起来，然后再用一份的葛根把它推到原来那条经络，不是就刚刚好了吗？实际上吃起来就是这种感觉。你是因为有同学吃葛根咸连汤，好像告诉我说他就一面吃一面觉得这个背上有气这样接回去啊，不知道是不是上课被催眠了。就是不会啊，那同学好像没上到这里嘛啊。那这个 所以就会感觉到这个太阳精之气重新被接回去，然后这个没有解的这个风邪也顺便被赶走啊。那这个黄芩黄连我们都说是又寒又燥的药，它掉下来的水是热水啊，对不对？那你用又燥又寒的药就刚好可以中和那个身体的感觉。所以这个方剂来讲的话，那甘草二两也是定个方位嘛，把这个方剂的这个作用点定下来，不然它葛根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挖水了啊。就是这个二两的甘草通常都当作是定方位的。所以呢，这里就我们知道一下，就是喘而汗出不是主症，但是在学习上面我们最好知道一下，这样跟别的条文比较容易分得出来啊。那这个，所以呢，会了葛根芩连汤的话，可能你回忆你我们的过去的人生，就会觉得，哎，好几次我半夜因为拉肚子去挂急诊了，都白受那个折磨了，因为在家里面吃这科学中药效果非常的神啊，就不会，你就觉得说好像学中医就学到这种方就会觉得特别的有赚到。那另外呢，像这种拉肚子类的方啊，比如说吃葛根芩连汤，你要它快点有效，通常我们都还可以啊加别的经方来帮忙。比如说有一个经方叫做五苓散，五苓散你吃下去，它就会帮忙你的肠胃道吸水，所以就会让各种拉肚子都会容易平息下来。所以这种急性的这种比较热性的拉肚子，如果你葛根芩连汤里面再加一点五苓散的话，效果还会更强啊！这个是可以用的方法。那至于将来教医案的时候，会让同学看到说，葛根芩连汤如果你不拿来治拉肚子的话，葛根本身就有绕过头顶消炎的效果，对不对？那再加上黄芩黄连的药性一起卷进来，那消炎的效果好得不得了啊！就头部啊，什么眼睛红肿啊，什么牙痛啊，什么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用啊，就是头部发炎的药很有效。那另外呢，在古方的书上呢啊，会说葛根芩连汤它治疗这个久客发热而喘，就是身体里面有这个酒的这个湿热之气啊，塞住这个人啊，这样热喘的话它是有效的。那葛根本来就是解酒药，对不对？葛根可以把酒气带出来。那我们说酒是湿热之气嘛，对不对？那葛根本身就解酒，然后黄芩黄连又是能去湿又能去热，对不对？所以加在一起，其实葛根芩连汤是一个很好的挡酒药跟解酒药。就是如果你有不得已的情况需要跟人家拼酒的话啊，比如说公司尾牙一年一次啊，你不要去五个公司的尾牙，那就不要用啊，那身体会受伤。但如果你一年只有一次的话，那你就喝酒前吃点葛根芩连，喝酒后吃一点，那就是又不容易醉又不容易宿醉啊，就效果还蛮好的啊，就挡酒药就是非常好用的。那我们从这个酒客发病的这个热汗出喘，也会知道说当身体里面有积这个热的时候，会有这种汗出而喘的现象，所以呢它的主症里面写进去，这也是不错的。所以呢，就是辩证点的话，同学就要记得葛根芩连汤的辩证点是什么，大便会热臭然后不痛为主。那如果会黏也可以啊，就是大便会黏也可以，那大概是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拉肚子，就不太容易用错了。那至于几个非常重要的单位药啊，像是半夏啦黄芩黄连的话，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来看啊。那今天就先上到这里。